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傍晚局地有扬沙，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夜思雨时这个节目每天会播出，是一档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来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如果您的生活中也有情感的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和我们节目同名的公众号，您就可以发问题，可以提问，也可以在公众号中找到很多和我们互动联系的方式，包括听节目的方式，大家都可以找到哈。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女士在问说，韩老师啊，我现在是双胞胎的妈妈，孩子9个月了，自从宝宝出生以后，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只要看到我先生玩手机游戏，我就立马开始怒火攻心，尤其是我看他玩这个什么王者荣耀啊，我就想跟他吵架。我们两个人啊，在2年前没多久，他就开始玩游戏，坐在那儿不动，喊他呢，他也只是敷衍一下，我就特别的生气。当时因为游戏吵了很多次架，可能好了2天又会恢复之前的状态。我觉得他玩游戏之后对家里都不关心了，对我也不关心了，照看孩子的时候也是一边玩游戏，而且家务活很少做。婆婆呢实在是太勤快了，那么我先生就更是什么都不做了，回到家就拿着手机玩游戏。有的时候我都会想，如果结婚前我就知道他要是这么爱玩游戏的话，我不会和他结婚了。但有的时候又想，男生貌似都很爱玩游戏，他也没有耽误正事儿，也能理解。可是看见他玩游戏，我还是觉得我想发脾气，我甚至控制不住自己，是我对他的要求太高了吗？ 他等于自己给自己都已经解释清楚了。也就是说他已经说了，就是说内心里面已经原谅了这个人玩游戏，但好像在情绪上又接受不了。看到这个人这样，我带孩子这么累这么辛苦，而且是俩宝宝啊，9个月了，快1年了，我带着孩子带这么辛苦，你回来就这样。其实我觉得这女士呢，她内心里面反对的并不是她的丈夫玩游戏，而是借这个游戏这样一个由头说，你不关心我，你只关注游戏啊，你只关注在你的世界里面只有游戏没有我，啊，如果说这个丈夫呢，啊，除了玩游戏之外还可以关注他，可能这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与其你去攻击他的游戏，攻击他你别玩游戏，你就这样攻击他，好了，这样越攻击，你们俩的矛盾就越深，因为你也知道他作为男人好像，反正是我是不玩游戏的，那么他你不让他玩，他已经是。他的描述呢，我觉得已经上瘾了，就是生活当中带孩子不管做啥都要玩游戏，不玩游戏的话就好像没有其他事情可干了。 对， 所以我觉得你与其去攻击他阻止他玩游戏，还不如开诚布公的告诉他，我希望啊， 你关注我，多关注关注我，我希望你为我做些什么。 嗯， 啊，你可以，男人就是这种单线思维，你告诉他啊，我希望你怎么怎么怎么做啊，你回家之后怎么怎么怎么样，你可以玩游戏，你把这些告诉他，跟他，说得很清楚，而且你要告诉他，这种状态对你影响有多大，可能这样的话呢，心里面就好受一点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妻子呢，既然理智上都知道，就是丈夫玩游戏，好像这事你理智上你内心里面觉得无可厚非，那你这是一个情绪问题，那你就对丈夫叨里叨叨的，就把你的情绪负面全倒给他就 OK 了。 嗯， 草草浪浪的倒给他就可以，别一心想着说把他给纠正过来，纠正过来那你压力就会很大。 嗯， 实际上我说这么多就是让他去分一下，其实自己是情绪问题啊，不是说啊丈夫玩手机这个事儿啊。 嗯， 就是如果这个丈夫不玩手机了，难道你们俩关系就好了吗？ 嗯， 未必啊。他不玩手机，可能坐在沙发上发呆，或者看电视剧，或者搞其他的。那总而言之，就是你们俩之间的互动的渠道太少了。 嗯， 啊，那婚前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啊，那现在为什么会成这么样一个样子呢？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这样想的话，可能这个思路会宽一点，而不是说只盯着这个游戏上。 嗯，也就是说玩游戏只是一个表现，重要的还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吧？ 对，这两人就是说平常沟通的比较少，比如说这妻子一直带孩子带比较累， 嗯， 那么这丈夫呢，婆婆又比较勤快，这丈夫在家里头好像就理所当然的只有玩游戏了，反正没有我事可干了，家务都被你们干了， 嗯， 啊，家务被妈干了，然后孩子被你带了。然后我干什么？ 我玩呗。 对啊， 就变成这样了。 对啊， 就不是 妻子可能想着说，你玩一玩，你玩不要游戏，咱俩你抱抱我啊，或者说跟我说一句温情的话呀、啊，啊，拥抱我，或者等等的，就这些。 嗯， 你要有这些的话，你就玩吧，啊， 嗯， 是不是？妻子可能是，我觉得他是这样想的，就是说你玩游戏没错，男人都玩嘛，妻子自己都说了，男人都玩嘛。 就是、他能这个妻子还能理解他的先生玩游戏这件事儿、 嗯， 他能理解到啊、哦，男人可能比较贪玩、嗯，但是他那个脾气和情绪是觉得你忽略我， 对， 你不顾家， 对， 他其实情绪在这儿是吧？ 对， 所以就是怎么样可以做到让对方能够感觉到自己是需要对方的，自己没有被对方忽略。是吧？ 所以你可以单列一些事情让他来做。 嗯， 除了看孩子之外，比如人家看孩子，一边看孩子一边打游戏，人家他只要不耽误事就行啊。 嗯， 是不是？你让他看孩子啊，然后呢，他就看孩子，一边看孩子，人家孩子看得好好的，然后孩子九个月大嘛， 嗯， 然后同时人家还打游戏， 嗯， 那不挺好吗？ 嗯， 所以呢，这妻子想了一个办法，觉得我要用这样可以把他制住，他一看孩子他就不玩游戏了，结果事情不是这样。所以你可以再想一些事情，就是说让他把他的目光吸引过来，吸引到你这边。比如说你的一些事情呢，需要他来去做，而不是单单的是孩子的一些事情。然后这样可能你们俩的关系就会慢慢的会有一些互动。就这俩人缺少直接的互动，这妻子唯一找的办法就是拿孩子， 嗯， 让你管管孩子，带带孩子，结果人家还是玩游戏，你得找一个。就两个人能够直接互动的一个活动，我觉得就好得多。 嗯，谢谢韩老师。下一位问说，我是27岁的男生，我一直没有谈过恋爱。半年前通过网络游戏认识了一位单身的女孩，后来了解知道她其实是离异的，有两个孩子是女孩，都在前夫那儿。她跟我说的是前夫出轨离婚，经过我的了解可能不是。那么在上个月的月底前，我就去了他的城市见面了，我们也比较亲密，也谈到了结婚，但是他要求必须在老家全款买房，还不想一起还房贷。他现在的状况是半年没有工作，自己在外地租房子住，我去找他帮他还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去了10天左右，我给他买了手机、衣服，吃喝玩也用了不少。前几天啊，他姥姥去世，又从我这儿拿钱，说没钱回家了。今天又通过微信聊到结婚的事情，他还是一直坚持要全款买房。我该怎么办？你们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我觉得这个分析也其实很简单，就你跟他交往这段时间呢，基本上你们俩都是在钱财上有所交往。 感情上，我觉得听不出来你的描述里头有多少情感方面的互动，都是钱财方面的，也跟他买手机，买这个买那个，人家对方还有一个狮子大开口，要全款买房，买房还不能好像还不能写他的名字， 不是，不愿意还贷 啊，不愿意还贷，就全款、 嗯、 你的全款买了， 嗯、 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俩一开始我觉得就不顺利，这个不顺利就卡在了两个人没有情感的基础。我们说婚姻最终的一个关系呢是情感关系，如果两个人之间没有这种情感的链接的话，单单靠这个根本维持不下去。 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点啊，韩老师，27岁的这个男生半年前通过网络游戏认识了这位女生、 嗯、 女士哈， 嗯， 那么在上个月，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个人才刚刚见面， 对， 才见面在一起待了十天， 嗯， 也就是说这个恋爱也就是在网上， 在网络游戏当中 大家认识的、啊、在网络游戏里认识的，真正开始见面啊，相互开始了解只有这十天的时间。看得出来这十天的时间男生第一次谈恋爱，可能去了以后和女生在一起了，还帮这个女生也交了房租，大家在一起可能住了十天、 嗯、 那么男孩子一下子已经陷入到一段恋爱的感情中了，两个人热恋啊，两个人甚至都谈到结婚了， 对， 所以都谈到买房了，十天就决定下终身大事，会不会太早了一点啊？ 对，而且他的决定我觉得完全是没有其他的因素。我、 嗯、 就像我们一般听一个描述的时候，你看他描述的，他这个男孩子之所以描这样描，他的描述里边只有钱没有别的东西， 嗯， 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听到有的人描述里边涉及到感情啊这个那个的，他这里头很干净利落的就是钱， 嗯 啊，越来越大啊，虽然只住了十天，你看他还房租啊，还了一个月房租啊，而且这女孩子包括人家姥姥死还要要钱，这呢还甚至这个女孩主动的问他要钱，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不太正常， 嗯 啊，需要去冷静一下啊，这个先去，一般大家说网恋啊，见面了十天左右，这是最激情的时候， 嗯， 不妨先冷静下来啊，看看对方，如果你不给予他，看对方怎么回应。 嗯嗯，这位男生哈，就是欠缺恋爱的经验， 对， 所以急于想去有这种恋爱的关系或者是伴侣关系，有可能是这样哈。 对， 那么在遇到这段感情的时候，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冷静下来， 对， 但是既然询问我们的节目了，我们还是要劝你能够冷静下来， 对，尤其在钱财上这儿，你先等一下， 嗯， 看对方的态度会发生什么变化， 嗯， 你看现在你是要钱给钱啊，说人家的态度肯定是很好的， 嗯， 所以现在你要是突然你停一下，我不给你了， 嗯， 你看对方的态度是什么， 嗯， 这样一下你能看清楚到底是图的是什么， 对，也就是说我们也劝大家哈，这个大家要是真的想走入婚姻作为伴侣，那么最重要的是一份情感基础， 对， 也就是说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我爱你，你爱我，相互之间的支持、理解和包容，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在恋爱当中要去谈的。当然说一份最亲密的关系，对方遇到了困难，我们能不能帮？当然可以帮助。 对， 可是事实上在现在这个恋爱阶段，你们还应该在情感上还有很多的不了解的地方， 对， 在这个人品性格上也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实际上这份情感的燃烧是自己一下子就被燃烧起来了， 对，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想给你灭一下火，想告诉你能不能冷静一下。这个女孩子现在可以提出说姥姥过世了需要用钱，可能过两天又会遇到困难，比如说欠房租啦，比如说这个啦那个啦， 对，因为这女孩子提到的好多要求呢，就是好像信手就可以拿来的，她并不是说我很紧急、 嗯、 啊，我这是很重要， 嗯嗯嗯、 啊、就无论大小人家都要张口要、 嗯、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需要去考虑一下。 对，所以这个男生能不能先不要在恋爱的关系当中两个人过多的去涉及到钱财的问题，结婚如果真的要结婚的话，怎么也得是半年一年以后的事儿。 对， 那时候再考虑全款房子不房子的事情。 对， 现在先两个人多交流一下感情，多了解一下彼此多好啊。 对 啊，别那么着急，再怎么样，其实无论是想娶进家的老婆，还是我们想嫁的这个丈夫，其实最重要的是大家在后面要过几十年的日子，得找一个合适的人。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 下一位问我们女生问到的问题啊，是说我想问一下，我妈妈和我爸爸呢已经离异有十多年的时间了，现在我妈妈谈恋爱了，过去我妈一直都不谈，她一直都说因为我那时候太小，她为我她也就不再想这件事儿了，可是最近我妈退休了，然后呢我妈妈到了一个什么老年大学，在那儿学摄影和书画，那儿好像认识了一个男的，他和那个人反正现在的关系已经不一般了，那个人呢到家里边来，他给我介绍了，让我和那个叔叔呢还一起吃了顿饭，可是我觉得那个人啊配不上我妈，我妈这么多年一直心高气傲，我妈虽然到这个年龄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姿色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家的物质条件挺好的，我姥姥给我妈留下来了两套房子，我爸和我妈离婚的时候，我们家现在住的房子也留给我妈了，你们要知道在北京有这么多房子，对于我妈来说其实是挺富有的，当然这些将来我妈说了也都给我，可是呢我并没有惦记这些，我怕别人惦记她这些，反正我妈交往的这个人我不是很喜欢，我觉得这个人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我妈好像看不出来，我就想问你们这种时候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劝我妈呢，怎么这个人上了岁数谈起恋爱来也变得那么傻呢？ 我觉得这个女儿想的可能有点太多了，为啥呢？我觉得这个妈妈在这个时候她谈恋爱，而且刚才女儿说到那几个现实的问题，是房子的问题。那现在如果他俩结婚的话呢，这实际上不涉及到这种，这属于婚前的财产，不涉及到那个东西。 其实去做个公证就可以。 对，那个人图也图不来。这是一个。另外，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主要的担心呢，还是觉得那个人配不上妈。就看那个人长相也好，或者其他条件也好。好像配不起自己妈妈，但是我觉得人不可貌相，妈妈呢单身了这么多年，然后突然在老年大学，还不是在这个跳广场舞的时候，是吧，人家在老年大学认识的一个人，那说明这些人都是爱学习的人，不是说去遛个弯啊，逗个鸟啊，是吧，那些有些人退休之后，你看到好多人，有些退休者无所事事的呀，就是说这样消磨时光的。但是呢，你看你妈在老年大学认识这个人，肯定是在学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作为儿女来讲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最好是保持沉默。因为你不是你跟那个人过日子，是妈妈跟那个人接下来要过日子的。只要妈妈感觉到，妈妈既然能够请那个人到家里边来吃饭，说妈妈很看重女儿的态度，啊，而且让女儿跟那个人一块吃饭，这说明妈妈这么多年来没有结婚。第一呢，妈妈也说了，就是顾及到女儿，现在女儿长大了，我要再婚，我要再谈男朋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我首先要过女儿这一关，我女儿愿不愿意？结果女儿在这咔就咔住了。我觉得还是给妈妈一些自由和空间，让妈妈自己来做决定。如果她跟那个人可以的话，就继续；如果不可以的话，完全由妈妈来决定。至于说这女儿刚才担心的这个财产的问题呢，这实际上就是提醒妈妈在婚前，如果要这样结婚的话，公证一下就没问题了，没有任何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主要的还是给妈妈一些空间。 对。不知道你是基于什么来判断妈妈找男朋友这个，你就特别的不放心啊，觉得这个怎么这么大年龄了谈恋爱还那么傻呢？其实多大的年龄一旦投入到真爱中，那我们就能看得出来，确实和平时的那个劲儿就不太一样了哈。 对。 有的时候就会为对方可能 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啊，高兴啊，不高兴啊，掉眼泪啊，期盼呐、啊，思念呐、啊，纠结呀、啊，都会有的。 对，这不分年龄大小。 不分年龄大小，这正是恋爱当中有魅力的地方。 对， 你妈妈能够在这个年龄还能享受一次恋爱，对于你妈妈来说，人生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时机，其实你真的应该为你妈妈高兴。 对，我觉得真的是高兴都来不及。 对， 因为你妈妈她为你单身这么多年，在这个时候，我想可能还有一点，这个女孩子呢，她没有说出来的，就是内心其实也不太愿意让妈妈，因为长时间跟妈妈生活在一块儿，有的时候她内心里面潜意识还有一种，就不希望妈妈好像一旦结婚了，好像妈妈就跟那个人过了，那我就成为孤家寡人，我就单身了啊。她一刻，我觉得可能一开始接受不了这个， 对， 但我觉得无论如何呢。妈妈开始一段感情，这是个好事情。 对，一位女生问我们哈，她说，还没有结婚，但是已经怀孕了，怀孕已经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男朋友呢是这样对自己说的，说，家里人都说，既然怀孕了，那就结婚吧。她说，可是呢，男朋友对我说过这种话，说要不是看你怀孕了，我也不想和你结婚。也就是你怀了，我爸我妈都说那就赶紧结吧，所以呢那咱就结吧。这女生说，我原本想象的结婚不是这样的，我还挺期待着对方能向我求婚呢，可没想到是这样的，而且他说出这些话来吧，我觉得挺难过的，好像就是因为有了孩子他不得不娶我，我的感觉对吗？另外到他们家里去了，他爸他妈张口就说，希望你怀的是儿子，应该怀的是儿子，看这个样子应该像是怀着儿子。他爸他妈说了好几次，我也担心了，他爸他妈是不是特别重男轻女呀？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那已经很明显了，这重男轻女的现象问了这么多次了，那就说明你必须得生个儿子啊，要不然你生不了儿子的话呢，连他父母这一关最后呢就变得很尴尬，甚至很难受，因为现在，男朋友已经表明这个态度了，要不是你怀孕，我不可能跟你结婚，啊。第二呢，未来的公公婆婆呢也是满口你要生儿子的，如果你生不了儿子的话，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那可能人家马上就翻脸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也这怀孕不知道多长时间了啊， 两个月， 我觉得你可以慎重考虑一下。可以慎重考虑一下这个结果，你将来你能不能去面对？比如说，假如说咱们考虑事情往往从一个不利的方面来考虑，比如说你生了这个女儿，啊，然后呢，这个公公婆婆马上翻脸了，马上呢变得口气不好了，那你怎么办？这是一个。第二，结了婚之后，你男朋友变成你丈夫了，然后呢，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提起这事儿。本来就不喜欢你，就因为你怀孩子了，所以才被逼无奈跟你结婚了。那好像以后这个话呢会翻来覆去的说，那你能不能承受这个？人家现在都说这个话了，你将来能不能够承受这个？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才怀孕2个月，公公婆婆说你一定会生个儿子，也不知道从哪判断出来的，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说还没到后来，就是所以说后来的社会很多的啊、 就是， 包括你怀孕之后，女人的内分泌出现一些变化，你的脾气也会不太好，是吧？怀孕期间，那么这个时候你看看这状况，你还没有结婚呢，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这都在考虑， 所以这件事情出现，也就是说。还没有结婚，但是已经怀孕了这件事情出现，面临着要不要结婚，你这个男友的态度和他父母的态度，其实你对你们的关系和对对方家庭，以及你的男朋友的人品和你男朋友的婚姻观、价值观，你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了。 对，非常明确了。 对，这个机会刚好是一个了解了更多的一个机会，也许。这个确实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说哈，最终你要拿主意，但是想一想，如果真的是嫁给了这样的一个人家，假如你没有生儿子怎么办？ 对， 对吧？ 对， 还有就是如果对方你想要的是对方因为爱你而迎娶你， 对， 而对方说了我就是看你怀孕了，我也就 不得已把你娶了，就是这种好像对方还挺委屈的，挺无奈的哈。 对， 就这样的一种感觉，作为你们情感的起点，婚姻生活的起点，你自己是你想要的吗？你的 反正我们觉得看着不太妙，因为这是两个重大的关系，是不是？一个是你跟你男朋友的关系，另外还有跟他家人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女孩子还有一个沟通的渠道，不妨就问问你的父母。 对。 你看你父母，听你父母怎么说。 嗯。 啊，我觉得这个时候父母也会给予一个心理支持的。嗯、 对。谢谢韩老师，稍后下半时段哈、啊、继续我们请韩三七老师来回答大家咨询的一些关于情感、恋爱、伴侣关系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参与我们节目的咨询。 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 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 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傍晚局地有扬沙，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一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时时三颗夜黑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每天的22点是我们的播出时间。在北京的朋友，大家可以收听广播频率收听到我们，在北京之外的一些朋友可以通过各种可以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我们。那么可以找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了，找到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通过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微信的公众号和节目同名，大家可以搜索。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啊，一位老人家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啊，他是这样说，他说那个我呢跟我老伴儿啊两个人，我们想问问今夜思雨时节目，我们挺喜欢听广播的，我们也听节目听了挺长时间的，一直是你们节目的忠实的听友，还他还点了一大堆咱们节目这个嘉宾的名字啊，从过去的到现在的都点了哈，这一看就是听了咱们节目听了很多年的老听友了。他这么说的，他说我儿子呢10年前出国了，在国外读书工作。我儿子呢4年前在国外娶了老婆。老婆呢当然是个洋媳妇儿哈。那么现在呢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儿子呢让我们去，我们也去了。去了以后吧，就发现语言不通啊，和儿媳妇。这个虽然儿媳妇挺友好的，挺友善的，总是对我们笑眯眯的，但是呢因为语言不通，儿子在从中呢做翻译，其实挺累的，儿子也要上班也要工作，儿媳妇的工作呢比儿子的要轻松，有的时候呢他会在家里边，我们就觉得他在家里待着的时候吧，我们老两口也很尴尬，想跟他说个什么比划个什么，彼此都挺尴尬的。那么这一次呢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我这个洋媳妇儿啊怀孕了。这个怀孕了之后呢，儿子是这样说的，说在国外生孩子，生完了之后呢，他想让媳妇儿啊回来到我们家里来，由我和老伴儿来照顾小孙子和洋儿媳妇。因为他说他实在是没有精力能照顾，他最近呢工作特别特别的忙，那么孩子太小他也不是很放心。可是我们俩这就发愁了，我们和这个洋媳妇儿之间话不通，语言不通啊，哎呀我们两个人挺有心理负担的，我们挺想让他回来的，我们也很想见到这个孙子，而且啊我们啊也学习了一些东西，我们包括我儿子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带孩子和我们带孩子不太一样，让我们就配合他就行了。我们中国人带孩子就是和外国人带孩子有很多的不一样哈，那这不是 会有很多的矛盾嘛，该怎么办啊？ 这个事情呢，不单单是这个中外啊，洋媳妇和这个上一代老人这个长辈之间的这种这样的矛盾，那么在中国现在也是一样。我在外边讲亲子课的时候，很多人都问到，哎呀，我跟我妈，我跟我爸，或者说这那边的他爸他妈，那么教养孩子是有很多的矛盾，生活习惯什么都不一样。我今天看到上讲还遇到一个人说到，孩子刚刚一测体温37.5度，哎呀，奶奶马上说烧了，马上得赶紧吃退烧药。哎呀，这个年轻的妈觉得这根本不需要吃退烧药，才37.5度，根本不算这个，根本不算发烧啊。但奶奶不行，说不行，要烧起来就烧坏了。就因为这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不单单是说这个洋媳妇儿啊，那么我觉得就是在中国人里头，这现在啊这种隔代的教养中间的矛盾也很大。我想既然这位听众朋友呢来问我们，我的建议就是觉得儿子已经告诉你了。就是说告诉了你的原则。这个其实呢就是说带孩子上没有谁对谁错。只有这个习惯的问题，可能你们俩啊小时候怎么样带儿子带大的啊，儿子也带得这么好，那接下来呢啊来带这个孙子孙女的时候呢，可能也觉得照着这个方法来没任何问题。 对。 但现在呢又发现这是个洋媳妇，那可能人家小时候这还没有洋媳妇的这个爸妈过来带呢，如果那样的话可能矛盾更多。但我觉得话说回来呢，你儿子也会交代他媳妇儿怎么样跟你们俩相处。这我觉得这里头呢再加上语言还不太通。我想这里头我觉得这也有点好处啊，就是因为语言不通，所以很多东西呢就不用沟通那么畅。 对。其实也挺好的，大家就笑眯眯就好了。 对，然后你就按照就是说孩子就按照你的方法去来，如果跟洋媳妇有这个冲突了不一样了，你告诉他我们中国人就这样。这样带孩子的。 但很少见啊，一般来说外国人吧，这个说实话年轻人生了孩子都是自己带的。他们家挺有意思，他们家这个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还是在。所以你看儿子说了回到我爹妈那儿去，让我爹妈帮着带孙子，挺有意思的。 对。 他这洋媳妇也挺听话的。 对。而且他愿意来，因为现在很多国外的人呢对中国的印象呢也改观了不少，就是特别想了解，在中国来就是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完全跟西方那个文化完全不同， 完全不一样。 对他们来讲也是很新奇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自己先不要把这个负担弄这么重，先跟他相处一段试试看。 对，其实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对， 老两口别有什么心理负担，轻松一点。 对， 语言的事情呢，这个既然这个询问我们问题的这位先生哈，看来也是挺爱学习的一位先生哈。在那个手机上下载一下这个翻译软件。 对。 然后呢，有的时候这个实在大家有一些很关键的话需要交流呢，输入一些单词让你的儿媳妇，你拿着手机这个一看就知道了，就是用两回就知道了，这个翻译软件哈，甚至您输入 下来， 对，您输入进去一句这个您想说的想和儿媳妇交流的什么话，也可以翻译成英文能让儿媳妇看的，对吧？ 对， 那这样都很方便，所以您可以下载一下，跟老伴儿两人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多一点点交流，这也是彼此多了解的一个好机会， 破除语言障碍 是吧？ 对，你的手机里面你一说一句话，一输进去，而且现在有语音输入是吧？一输进去，然后变成汉字，然后翻译一下，让儿媳妇直接都看到了。 对，所以别担心啊，也祝你们这个您和您这个即将要来到的这个孙子哈，还有儿媳妇能够过得很开心，很开心哈。我们来看下面有一位跟我们说。这是一位男士哈，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我妻子啊属于特别挑剔的妻子，就是什么事情吧对孩子也是过于挑剔，总是批评，那对我就更不用说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欣赏和表扬，总是习惯性的用挑剔的眼光来看我，我做的很多事情他都会批评，现在对孩子也是这个态度，我借着对孩子的问题我也说了他，我说这样呢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会让孩子缺乏自信，可是呢我妻子呢总是为这个跟我来吵架， 我现在很烦，一方面我觉得被他挑剔惯了，我很压抑，另外一方面我不希望我儿子将来也会这样。儿子现在5岁了，慢慢的已经开始懂事儿了，妈妈总是用这种挑剔的眼光和挑剔的语言，而没有什么欣赏和表扬去对待孩子，孩子将来的性格一定会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的焦虑，我想问问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咋办呢，因为明显的他的爱人呢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只有追求完美的人才会看不到任何的优点，永远看到的都是不完美的地方，盯着这个不足的地方去看，这是他的一种思维模式。所以你怎么改变他呢？这个丈夫他一心是想改变这个妻子，你把你这种思维模式啊，这种看问题啊，看人啊，等这种模式改变，我觉得你与其去改变不如放弃。我跟很多人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去改变他有那个费力不讨好，而且效果为这是他的一贯的，就他的生活的哲学就是这个啊。如果你把他彻底给扭转了，你再给他建一个新的，你能给他建起来吗？建不起来。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这个都很麻烦的事情。 嗯， 我觉得你左右不了他，但是你可以左右你跟你儿子的相处。 嗯， 是不是？你跟你儿子的相处，你多一些欣赏，少一些挑剔，那不就好了吗？另外呢，随着儿子慢慢长大，你也可以跟儿子来沟通，跟妈妈这样的人怎么去相处。因为这样的人在生活当中也不在少数。 嗯， 是吧？跟这样总是挑剔你的人，你不管做的怎么好啊，对方都不满意，你怎么办？ 嗯， 我觉得你去多做这样一些沟通的话，未必儿子将来真的会像他妈妈那样。 嗯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儿子不见得只受妈妈影响，也受你影响啊。反过来，如果你跟他妈妈因为这个事情闹矛盾，天天指责你，天天指责妈妈，你不要这样对待孩子。也有的时候，你看你在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你也是比较追求完美的， 对， 是不是？ 对。 然后两个人就僵僵了， 嗯， 其实呢，结果不会很好， 嗯 啊，所以呢，有一个人就够了，啊，在这儿的话，你就表现出来，就像刚才你放弃改变他， 嗯， 然后你来左右你跟你儿子的相处，啊，你跟你儿子相处的时间多一些，包括啊，跟你儿子来讲啊，如果儿子有的时候在妈妈那受了委屈或者明显看到是妈妈做错了，那你这时候你跟儿子私下里你可以做些交流， 嗯， 啊，这个都可以，啊，未必说非要，跟自己的妻子直接去碰撞，那样的碰撞的结果，可能对孩子来讲也未必是好事儿，嗯， 对，嗯，也就是说，可能没有办法一时改变妻子，但是您可以从中改变自己的情绪心态。在您面对这个局面的时候，家里边的这个局面的时候，您可以起到您能起到的作用， 对。 是吧？ 对，这在我们做婚姻家庭咨询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你的动力很大。你妻子不管他怎么错， 嗯， 但人家没有丝毫改变的动力啊， 嗯， 所以这动力在你这儿，所以你就要下功夫往正的地方去引， 嗯 啊，而不是去引他，引你妻子儿子相比较而言，妻子更容易，这个儿子更容易影响， 嗯 啊，所以从儿子这个角度来说，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孩子说，谈恋爱谈了3个月了，第一次吵架。而且第一次吵架就听到他对我说出了你给我滚，你别动不动就在这儿哭。他说了这个话我都给呆住了。前3个月啊，我们俩谈恋爱谈得挺好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能对我说出这种话来呢？虽说是吵架吧，但是人家说吵架才吵出的是真心话真性情。我得问一下今夜私语时嘉宾老师，我想知道的是，他这样说话是不是就说明他就是这样想的呀？韩老师，您说吵架是不是说的都是真心话呀？ 所以我觉得这个从心理学上来讲的话，咱们宁可相信他是真的啊，因为人在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对那些无意当中说出来的话好像觉得这是真实的， 嗯， 但有些话是情绪性的， 嗯， 情绪性的语言，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女孩子吵架的时候容易说分手， 咱俩分开吧，分手吧。 嗯， 你说这话是真的吗？ 不是， 其实不是真的。 对， 他其实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绪而已。 嗯， 啊，但反过来呢，你看男，他听到这个男孩子说这种话， 嗯， 这种话说滚， 嗯， 啊，这个话有什么意思呢？他带有侮辱人，侮辱一个人的人格。 对， 这个性质严重在这儿。 嗯， 我们说平常的话可以。 嗯， 说平常的生气的话，说这些话可以，但是你说滚，这话其实带有一定的侮辱性。 对， 啊，侮辱人格的话，这是一点。 嗯， 所以我觉得，这女孩子的确需要去谈了几个月了嘛。那么我们说，终于吵架了，不吵架 了，终于吵了， 啊， 对， 对， 对，没有不吵的这个男女关系啊，那么肯定是要吵的。我觉得吵是好事儿。 嗯， 一下子可以把这个火候到了，你们就会吵，就是一种冲突，冲突才能看出来对方到底内心是咋想的。 嗯， 他到底对你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有人吵架，啪一巴掌就弄过去了，打人，有这样的呀，是不是？好了，我们说无论一个人吵架生气生到多么大的多么大的程度，他内心的理智，你们吵架我觉得不至于把一个人的理智的这种防线给彻底给摧垮，我就不必到这种程度。 对，不至于。 对， 嗯， 所以他至少能够掂量一下哪些话是不能说的。 所以有人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吵架的时候确实看到的是一个人的真性情。 对， 是吧？ 对，所以他如果他连这种话都说了，说明他理智上已经不起作用了。那这个人以后再跟他过日子的话，你怎么去跟他过呢？ 对， 怎么去跟他谈呢？一吵架，好了，所有的不理智的东西都出来了， 嗯， 怎么办？是不是？ 对， 所以我觉得这既然第一次能说滚，那接下来一次呢，我估计呢，出现的概率也不会低了。 嗯嗯， 所以我觉得慎重考虑一下。 对， 啊，这样的男，你可以跟他谈一下，看他什么态度。 嗯， 啊，当然有些男的说，哎呀，嫌你后悔啊、道歉啊之类的，说好多这样的话，好了，又出现一次。那这种事情呢，出现第二次，那你就我觉得就不能去再去原谅了，那就看你自己的判断了，你到底要不要跟这人在一块了？ 嗯， 啊，因为有的东西他会重复犯的话呢，就说明这个人对这个事情不放在心上。 嗯， 再加上呢，像他这种说话的，也许这孩子这个男朋友说，反正我小的时候，我爸就这样说我的，我妈就这样说我的，那就更不能了。 嗯， 那就是这种家教的氛围就是这样的，他改不了，不是以后办法可以改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慎重的跟他来去，沟通一下，直接的沟通一下，你这个话伤了我，是吧？你以后咋办？ 嗯， 是不是直接撂出来？ 对， 让他自己去掂量掂量。 对， 是不是看他接下来表现是啥？ 嗯， 啊，如果这个表现，沿着你期望的好的地方发展还尚可，如果不是这样。那我觉得真的是要考虑一下了。 对，有的时候一句话确实就能显示出一个人内心的一些状态来。那这句话呢有可能是这样，比如说他父母吵架的时候，有可能他父亲脱口而出就对他母亲说这样的话，他是模仿来的，习得来的，是吧？ 对。 那么这种习得也说明他认可了父亲的这个方式。 对。 对吧？ 对。 也有的时候他可能没经大脑。 对， 嗯，有可能他是这样的，但是但凡你想要一个有大脑的人，你就知道，那么有一些人他是有这个判断能力的，他知道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对别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 即便在吵架和情绪失控的时候，其实越是我们吵架或者我们有情绪或者我们不开心的时候，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能体现出的是一个人的修养。有些人这种时候就是一个一点就着的，也容易炸了的人。有些人就是我再生气，我哪怕是这个难过的不得了，那么我想离开这个让我生气的场，我去找个地方调节一下我的情绪。所以此刻你是真是看一个人的修养、人品，一个人的这个成熟度的这样的时候。 对， 是吧？ 啊，我想起来中国有一句古话， 嗯， 叫酒后。吐真言， 吐 真言。那酒后吐真言为啥会，这句话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们平常也在酒场上看过一些人，那凡是在发酒疯的人，我们都说他没醉。 嗯， 他说的话都是借着酒这个劲儿， 嗯， 把内心的真实的话给说出来了啊。因为平常的话可能顾虑重重， 没法说，现在好了，借着酒我可以说了。同样的，你们吵架，平常有些话我说不出来，我对你不满意，我说不出来，然后突然我们吵架，我情绪上了，我不管不顾了，我直接把对你的态度直接扔出来了， 嗯， 啊，怼出来了，然后看你怎么办。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有一位问我们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呢有一次约一位在这个大学里边的同学吃饭，那么他呢和他的男朋友就一起来这个饭局了。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他了，但是看到他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当时觉得他的男朋友对他非常非常好，可以说好的有点过。其实凭直觉能看得出来，这个男孩子对他有一点卑微，他说的一些话，他做的一些事情，这个男孩子一再都是赞许的，甚至有的时候不大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样子和观点。我觉得那个男孩子在他面前很紧张，我以为他们刚刚开始相恋。我问了一下我这个朋友，我这个朋友说他们恋爱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他说一开始他并没有对这个男生有什么想法，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男生对他太好了。现在呢他也在问我，他说你是我的老朋友中见到我们俩的，你觉得我们俩合适吗？我也知道你在这方面挺神的，你看我们之间是不是合适的一对呢？其实我非常想说的是，这个男生如此的卑微以及和他的不平等，我总是觉得这种关系不是很好，但是又不知道这种关系该不该跟人家说。 嗯，我觉得可以说，既然是好朋友可以直接说出来，把你的感受反馈给对方啊，就是说如果这个男孩子主动的显得这样， 嗯 啊，在结婚之前啊，有一些男的故意的啊示好，这个事儿不是少见的， 对， 挺多见的啊，婚后马上变脸了，是不是？哎，所以你在判断一个人、观察一个人的话，你怎么去看待？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跟他的女性的朋友提建议的话呢，那就是说提这样的建议，就是说你可以，人家既然对你这么好，你可以平等的跟他去对待， 嗯， 啊，看怎么样？ 嗯， 就是这个人，你交的这个男朋友有没有主见？就他可以事事都啊听你的，啊，那然后反过来，你看这个男人在生活当中，在其他事情，这个人是不是很有主见的一个人？ 嗯， 好了，如果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然后就现在他又表现出来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那纯粹就是为了追到你， 啊， 为了跟你相处下去。 嗯， 啊，那一旦生活了，结了婚之后呢，那个人，人家很有主意的人，肯定很有主见， 嗯， 那你们俩的矛盾就会一下就会呈现出来， 嗯， 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多观察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啊。从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人呢，的确是没有主意的，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没有主意的，啊，出于是唯唯诺诺的，那你喜欢这样的人吗？ 嗯嗯， 就跟这样人相处的时候没脾气，吃饭，问啥？就是随便，是吧？不说自己的想法，啊，然后呢也不难受，那也是一种生活状态。那你欣赏这样的男人吗？ 嗯， 啊，这个可以从这两个角度跟他的女性朋友交流一下。 对对对，你可以和对方交流，因为女孩子之间还是。嗯， 更相信闺蜜的一些判断， 一些判断的哈。对，我也觉得韩老师说的很对，就是如果对方是那个你用了卑微，当然这个我们觉得如果你的判断准确的话，那就是对方就像刚才韩老师说的唯唯诺诺的，也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哈。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种就是太爱对方了。还有一种就是追求的一个手段，另外就是这显然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这份不平等其实不是对将来有好处的一件事情， 不是长久的。 嗯，好，谢谢韩老师。今夜私语时，各位今天听到的是我们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和大家分享交流大家遇到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您都可以告诉我们，发微信给我们。